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有一顶和小二，斗志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光过棒儿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根据气象部门最新预测，今夜本市有望迎来次全市性的小雪天气过程，下周北京将进入超级冷冻周，预计23号到25号白天最高气温可能只有-4度，较常年同期偏低7度左右，最低气温则降至-9度到-12度。昨天颐和园圆明园所在的海淀青龙桥地区冰雪嘉年华活动开幕，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将围绕传统冰雪文化普及与青少年冰雪运动竞技两大主题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发动地区居民和中小学生了解参与冰雪运动。今天作为第三届大众冰雪北京公开赛的比赛场地之一，游客可以在昆明湖观赏到速度滑冰冰上马拉松和少年冰球两场比赛。明天北海公园将开启冰嬉表演周，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3点半都将在北海南门内的荷花湖冰场上演两场清代皇家冰嬉表演。2018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冰雪嘉年华系列活动昨天在什刹海开幕，除了老北京的冬季冰上表演，也更让市民们感受到了精彩纷呈的冰上嘉年华。今年的冰雪季期间，北京滑雪协会将推出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测试，让滑雪参与者更加直观地了解自己的滑雪水平，同时还将出台针对滑雪指导员和雪场的评定体系。二月初到正月十五期间，北京动物园将开展冰滑车、逛庙会等多种丰富的活动，穿着节日服装的猴子将在马背上骑马，花车上红腹锦鸡、孔雀、冠鹤等10多位乘客还会在互动区下车和游客近距离的接触。今天开始，国航开放机上使用手机，旅客可以在遵守使用规范的前提下，在国航实际承运的航班上使用无发射功率标志的手机等便携式电子设备。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由于春运具有单方向客流特点，部分列车去程客流集中，但返程客流较少。今年春运期间，铁路部门对始发中到时刻相对较好的回程方向的列车，在现行票价基础上实行8到9折优惠。今年春节期间，旅游线路价格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其中出境游价格综合指数将达到近几年来的最高值，与去年春节黄金周相比上涨 4.5%。 预计在未来3周之内，出境长线游部分产品将售罄，出境短线游、国内长线游预定也将渐近尾声。新出炉的2018春节黄金周旅游趋势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泰国、日本、美国、法国、越南、新加坡、澳大利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是春节期间预定较为热门的目的地。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天空阴沉，升温乏力，最高气温在冰点上下，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下午山区有弱的降雪，城区降雪就要等到夜间。预计今天夜间有一次全市性的降雪天气，京城有望迎来今冬的初雪，降雪会导致路面湿滑，并可能造成道路结冰，对明天早高峰影响较大，请注意防范，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山区有小雪，偏东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 4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雪，偏东风1-2级，最低气温零下5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讲述北京人艺著名表演艺术家朱旭的新书《老爷子朱旭》近日出版。该书是朱旭的夫人宋凤仪为了怀念两人金婚50周年特别创作的。书中记录了朱旭的人生之路与艺术之路。朱旭被誉为国宝级艺术家，他因演出《哗变屠夫》等话剧和《洗澡》《末代皇帝》等电影深受广大观众敬重以及爱戴，更因变脸获封东京国际电影节影帝的称号，也是自1952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成立以来一直活跃在人艺舞台上的元老级艺术家。在书中，宋凤仪以一个妻子的角度描绘了朱旭从一开始那个先天条件并不太好的傻大个儿，到后来凭着自己的天分与努力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渐成长为优秀演员的过程，揭秘了他在成功塑造每一个经典人物的背后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以及生活中朱旭的样子。今天诵读小站为您推荐新书《老爷子朱旭》。欢迎收听诵读小站，大家好，我是一丹。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做客的这位嘉宾呢，是这本书《老爷子朱旭》的责任编辑，同时也是来自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王飞宁。欢迎飞宁。 你好，一丹。 说到朱旭老爷子，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看过他演的电影、电视剧、话剧，印象都非常的深刻。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1988年央视播出的电视剧《末代皇帝》当中，朱旭老爷子其实饰演的是老年溥仪的形象。那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片段。 朱旭讲得好， 对， 人是可以变的，溥仪先生，我看你的变化就很大哟。 像我这么个罪孽深重的人，这搁在哪个朝代都要杀头的，政府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花了那么大力气改造我。 你小的时候当皇帝就不怪你啊，赃心复辟你才12岁嘛， 是， 哎，也不怪你，可是后来你到东北去，这就是你的责任喽。啊， 是 是， 哎，坐下坐下， 哎，走吧走吧走吧走 吧。你的前半生已经过去了，我们还是商量一下你的后半生怎么度过嘛。你的工作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总理，我对医学挺有兴趣，我能不能当个医生？ 医生？ 哦，当医生，嗯，不好不好，万一你医疗出了事故，那事情可就多了啊。我想你去植物园工作怎么样啊？ 嗯，好 好好。 今年老爷子是80多岁了吧？ 88岁。 这本书的作者很特别，大家会以为可能这本书的作者是他的学生，或者是研究话剧的这样一些前辈呀、学者，但其实这本书的作者是宋凤仪女士，就是朱旭老爷子的老伴儿。 对对，是他夫人。 嗯，说到这本书的出版，其实并不是第一次出版面试。 对，对， 这是第二次。 对，其实算是第二次。嗯，第一次的时候是当时宋凤仪。嗯，他写这本书是为了纪念他跟朱旭的金婚50年。那时候他写了这本书，名字叫做《夕阳红里画朱旭》。嗯，但是当时出版的那个 情况不是很好，然后可能发行也比较少，所以我们这次是完全的重新包装了，然后配了非常多的照片插图还有很多资料，然后文字也全部重新梳理过的。 所以呢重新出版了老爷子朱旭，这个名字很特别，为什么书名叫老爷子朱旭而不是演员朱旭或者从艺多少年？ 对，当时名字也是想了很久，就是我那时候老是去仁义去就是找资料啊，然后跟仁义其他的一些人，包括还有就是朱旭爷爷的家人啊，谈到朱旭的时候他们都会不约而同的用老爷子这个词，在仁义觉得当之无愧老爷子这个称号的只有朱旭，提到老爷子就觉得是他，所以我就觉得这个词很适合他，所以就用了做书名。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去到现场采访老爷子的时候他说现在只要一叫这个名字他就会回头， 对， 已经习惯了。 对， 其实说到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内容，其实是应该是宋老师哈，他回忆了朱旭老爷子这么多年的从业历程，包括他从小到大的一些经历。 对对， 我先介绍一下宋老师啊，他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著名的演员编剧，也曾出演过《北京人》《骆驼祥子》等多部话剧作品，而且之前演过很多的电影和电视剧的作品，也被大家所熟知。虽然宋老师在两年前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但是这本书它的出版其实是对他和朱旭老爷子的这种爱情的追忆。我其实印象最深的是一翻开的这个序，还挺感人的，是07年4月份宋老师写的，我给大家念一段啊。今年是我和朱旭的金婚，作为妻子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纪念我们结婚50年，从1957年到2007年，送给他凝聚着我晚年经历的一份礼物。提起笔来，想说的太多了，但又不知从何说起。我仰头望着静静的夜空，漫天的繁星，有的星星暗淡无光，有的星星熠熠闪烁。这景象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想到他们像地球上的人群一样，有人奋斗一生都没有获得成功，有人却一生光彩夺目，都是一样的星星，一样的人，为什么呢？它让我思索着，这是多种因素形成的，有主观的因素，有客观的条件，禁不住又让我联想到朱旭能跨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这是客观条件，是他的运气。为什么这么说呢？从朱旭的外在形象讲，他不是靓仔帅哥，更不是风流倜傥的小生，只不过是一个1米81的傻大个儿，黝黑的皮肤，说话还带着结巴磕的东北哥们儿。可是从他的眼睛里却时而闪烁出一种智慧和内秀，这种含蓄的内在素质成了他做演员的优越条件，但是结巴磕又是他做话剧演员的最大忌讳，这是一个矛盾。面对一个这样条件的人，如果不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会不会做演员呢？如果不是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他能不能有今天的成就呢？当年很难说，现在肯定的讲，朱旭是经过北京人艺的系列锤炼才成才的，恐怕这就是主客观互动作用的结果。那么先从朱旭这些年取得的成绩说起吧。这一段呢是我节选自宋老师他的序里的一段开篇，我印象很深，他们两个是事业上的伴侣，同时也是事业上的战友。我不知道飞宁哈当时怎么和这本书结缘的。 这本书也是比较意外的，因为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他当时是长江文艺社的一个编辑，这本书是因为他跟那个宋凤仪老师还有朱旭老师都非常熟，他本来是做这本书的，然后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他离职了，就是不做编辑了，所以他把这本书就是托给我了，希望我来做。然后我当时拿到这个书稿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开心，因为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朱旭老师，所以我觉得如果能给他做本书我是特别高兴的。然后我尤其印象比较深的是大概是在5年前吧，好像是朱旭老师就是迄今为止最后一个舞台形象甲子园里面演那个姚半仙，那个是我在现场看的。当时觉得哎呀太感人了，当时我们当时看甲子园的时候 他最后谢幕的时候跟郑融是推的轮椅，朱旭出来，然后蓝天野，我们那场还有朱玲老师，真的就觉得是仁义黄金一代在重现舞台。当时大幕一拉上，很多观众就是自发的起立鼓掌，然后很多观众流的眼泪在喊郑融的名字，喊朱旭的名字，喊朱玲的名字。哎呀，那个场景就是身在其中，就是让人觉得就想想都浑身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激动，就是哇，就是觉得我在舞台上见过他们啊，真的那一幕印象太深了。 而实际上前一段时间这本书做发布会的时候是在北京人艺做的， 对，徐影剧场有蓝天野老师，然后还有跟那个朱旭老师他们就是同时代的一些老艺术家，秦赞耀、李冰、李源、冯远征也来了，然后还有青年的演员，像那个班赞，还有李小萌，他们都到现场了。 说到这本书《老爷子朱旭》，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念了一段他的夫人宋凤仪宋老师写的一段关于朱老师的一些经历哈。其实有一个印象最深的非常励志的，就是他原来是结巴口吃，这个是我第一次听说，因为很多的电影啊包括话剧舞台上都是他自己在配音嘛，所以说你根本不知道他之前有过那样的经历。 对，因为朱旭老师的结巴应该在仁义是挺有名的，大家都知道他生活中其实结巴的还是挺厉害的。然后那个宋凤仪老师也在书里面写了，就是以前就是他们坐公共汽车，然后朱旭老师看见他以前的一个老朋友，然后他老朋友就车就开了嘛，然后他老朋友就说朱旭你在哪儿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这些，然后朱旭就想跟他说我在北京仁义北京，车都开远了，他就北京仁义也没说出来，回家就特别懊恼，说自己因为自己的这个结巴导致跟老朋友又没有联系上，我印象还挺深的。然后但是可是偏偏话剧又是一个靠说话的一个艺术， 对， 结巴是绝对不可以的。这个事情就是朱旭老师后来也说过，他真的是用了自己的方法克服了自己的这个结巴的问题。他说他克服的问题就是，他说他有一次说话，他说的非常非常流利的时候，他旁边有一个好像仁义也是仁义的一个老演员，他就说朱旭你发现了吗？你刚才说了这么长一串，你一点都没有结巴，你知道为什么吗？然后朱旭说为什么呀？他说因为你没有打腹稿，你是自然的说出来的。哦，朱旭一下他就明白了，他就说哦，我一定要是把这个人物，就是我变成这个人所说的话，不是说我在演他，而我变成他，我自然而然的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就不会结巴了。他突然就掌握了自己不会结巴的诀窍，所以他后来在每演每一个角色，他是不可能说我去演。所以朱旭老师的表演方法也是一定要成为这个人，所以他就不会结巴。他说那样的一个人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就会那样说话。他不是说我去模仿他就不会结巴了。 所以说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天生的表演艺术家。 是的。 我们这次家访哈，特别采访到了朱旭老师，虽然88岁高龄，但是其实他也讲到了这一段，就是关于演员的这个就是关于表演的传承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怎么说的。 北京人艺啊有很多宝贵的东西，这些东西怎么把它挖掘出来？有的人嘛，反正觉得话剧嘛是个舶来品，有什么可继承的？ 那您觉得要继承什么？ 这个很重要，演戏要演人呢，不是演戏。我就在这方面去努力。后来我在《名游之死》里头，就是中间那么一场戏是沈默老师病了，后来让我替他演，给了我机会呢，我就按照我看见过的那个人物去。我没想到观众那么喜欢，我才知道这个演戏要演人呢，多么重要。 那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朱旭老师他讲到了他对表演的理解。应该说朱旭老师既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表演艺术家，同时呢他也是一位特别有趣的一位老爷子哈。因为这本书当中其实记述了很多他的生活趣事。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里边讲到了朱旭老爷子一岁就开始喝白酒了。 对，因为朱旭爷爷他小的时候就是那个是他们家一个大师傅给他带大的，他大师傅也就是晚上喜欢跟人打牌玩，所以呢怕他一岁的孩子太闹，所以一到晚上就快睡觉的时候早早的就给他灌一碗酒让他睡觉。所以就是说朱旭爷爷说今年88岁，九零至87岁。 还有很好玩的就是在这本书当中讲到，就是朱旭当时在北京人艺的时候，他非常熟悉的一些老艺术家，像焦菊隐呀，于世之，还有这里边经常提到他非常欣赏 上的一位演员，叫做董行吉， 对， 他们一起喝酒的故事。 对，他们就是因为拍戏之前是绝对一滴酒都不能沾的，这是他们的就是规矩，所以他们都会就是拍完这个戏，今天戏下场了，然后大家喝点酒，顺便呢一块聊今天的表演呀，然后呢也正好也是一个放松什么的，所以他们就是能喝酒的那几位老艺术家，像朱旭，然后于世之，殷若成啊，佟超啊什么的，他们就经常会在一起，也一边谈艺术，一边喝酒啊，这样， 所以就是这样建立起一种深厚的友谊。 对的， 而且在那个年代哈，他们对于戏的这种执着和痴迷程度，真的是让我们现在的年轻人看到会觉得汗颜哈，非常的专业， 对， 就吃着饭还在那聊话剧， 对对对， 啊，到底该怎么创作，怎么演， 对，生命的一部分感觉是。 其实这本书当中还讲到了朱旭老爷子其实是一个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人，除了喝酒，除了演戏，还喜欢唱京剧，还喜欢养鸟。 养鸟、唱京剧、拉胡琴、钓鱼、下围棋，打桥牌，在家里当时说只有很小很小的房间里还要养小鱼，他养小鱼还不光是那种养，还要给小鱼接身，自己孵化小鱼，然后自己做鸟笼子，拿那个竹签劈开，然后朱旭老师还有一手绝活，会做风筝，他做的那个当年曾经就是做了一个风筝叫宫灯，那个风筝特别的漂亮，然后当时还说那个就是有一个风筝的一个艺术展，拿他那去展出了，前几年吧，然后好像中央电视台采访他的时候让他把那个风筝拿出来，但是很可惜就是放在阳台上时间过长了就是都碎了，他会的东西特别多，心灵手巧，在仁义是非常有名的。 这次我们家访的时候他还聊到了自己喝白酒那段经历，还说自己做白酒啊，那个时候 啊，是，对，他说是殷若成做，所以殷若成非常的有学问嘛，叫殷大学问，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就是物资比较匮乏的时候，然后说拿用酒精来兑酒，兑酒来喝。 这本书当中其实讲到了很多特别有趣的事情啊，刚刚讲到的是朱老爷子他的日常生活，这里边也讲到了很多在仁义的演出的一些过往的经历，比如说他是超级救场王。 对，他很有名，就是很多个场，他救过于世之的场，救过蓝天野的场，很多有名的那个话剧里面朱旭老爷子都救过场。这个我也问过他，我说爷爷为什么就是总是让你救场啊，他说他也说不清楚，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跟他这个聪明有关系，他能非常快的就是去掌握一个人物，然后非常迅速的就能进入那个角色。 其实我们发现啊，在仁义的馆藏里边有很多老艺术家曾经用过的剧本，这里边其实也包括朱旭老爷子的。你会发现每一页上都密密麻麻的写了非常多的笔记。 对对，当时就是我做这个书的时候也是，就是想多找一些资料放在书里面。然后我就去仁义，就是跟仁义的那个博物馆联系，他就把朱旭的一些剧本拿出来给我看，然后就发现真的上面是做满了笔记。朱旭是对他的每一句台词他都在旁边要写脚注，然后包括这句台词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之前有什么故事，他的这个人物的心理是什么，他那个台词上写的非常的密，这就是跟他的一个习惯有关系。包括我们这个书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我们的那个封底背面有四个字，叫健康长寿。然后这四个字其实是我当时在那个就是仁义看资料的时候，这是他就是滑变的那个剧本，朱旭爷爷用的那滑变的剧本背面，我就无意中这样一翻背面，有这样四个字写的健康长寿。然后不知道是谁写的，我问了仁义的人他们也不知道，我问了朱旭的家人说也不认识这个字迹，所以我当时就是觉得可能是某一个特别喜欢朱旭爷爷的人拿着他剧本的时候，对他的一个无声的一个祝福，就他写在了他的这个剧本后面。我觉得这也代表了很多就是观众对这个朱旭爷爷的一个祝福，所以我们就放在了封底。 刚刚说到封底，其实在封面上就这个腰封的应该是最上方写了这样一段话，这段话是朱旭老爷子的亲笔所写哈，关于演员的定义。 对， 自己有一些潦草，觉得还是让飞宁来念一下。

这里边其实讲到了焦菊演导演的三块钱国币和朱旭老爷子之间发生的一些故事。 嗯嗯， 有一段话我觉得要给大家念一下，也是宋老师文笔非常好哈，他写的，看到这几段话就像仿佛时光倒流回到了几十年前。早在1959年，在由焦菊引导演的《三块钱国币》里，朱旭就扮演了主要角色杨长雄。朱旭通过排练受到有关创作人物的启示，也是他第一次成功的实践。他敬佩焦菊引老先生的艺术修养，同时自己也是在以焦菊引为首创立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的理论指导下逐渐成长成熟，成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在特殊的年代里，焦菊引带着惊人的才华悄然离开人世，这颗耀眼的巨星过早的陨落，不仅给中国和北京人艺，也给国际舞台上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焦菊引不只是朱旭一个人的导师，他也是北京人艺所有艺术工作人员的导师。这里边的人物，其实飞宁最喜欢哪一位？ 因为说句实话，就是我有一次跟爷爷聊天，我觉得爷爷当时特别感动的谈到了一个人物，但是确实宋凤仪老师没有写。爷爷谈到的是阿 Q。 哦， 爷爷曾经扮演过阿 Q， 然后呢，爷爷跟我说，他说他当时因为爷爷是有一个表演习惯，他说他就是比如表演这个人物的时候，他一定要吃透这个人物，因为他完全的理解他，所以但是他说他当时就是。演阿 Q 的时候，他说句实话，他说他不是特别的理解阿 Q， 所以他说他看了特别多的关于阿 Q 和鲁迅当时写的，还有很多别人写的一些资料，他说他都觉得不能特别的理解阿 Q。然后后来，他说他突然在什么样一种情况下，他就感觉到哦，原来他认为就是鲁迅是用阿 Q 这样一个人物在向那个旧的社会说就是一种决裂，他认为阿 Q 是鲁迅就是向旧社会决裂的一个代表，而且他说阿 Q 当时的那种很多什么就类似于那种阿 Q 精神，爷爷说其实阿 Q 真的是没有办法，他说怎么办呢，他说你打了我一耳光我还要说是爷爷在打我，说你打你爷爷，他说他真的很可怜，他没有办法。然后爷爷当时说到这时候，他就我印象中就是朱旭爷爷就哭了，他就说他从内心深处他深深的同情阿 Q 这个人，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啊，真的好感动。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一个演员演这样一个人物，他要这么样的去吃透一个人，这个精神就是放在我们现在做任何一个工作都是相通的。我觉得这个当时我特别感动，但是宋凤仪老师确实没有写这个人物。 其实这里边讲到了殷若成，在宋老师的笔下说到殷若成是一个学者型的殷若成，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出身也是满族的名门世家，从小就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可是等到他该上学读书了，家里又把他送到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去接受洋教育，所以他的文化系统当中是有中西合璧的这种文化元素的。他说殷若成知识渊博，古今中外的天文地理他都能引经据典，查实论证很难问倒他。他不但十分健谈，还有谈话的技巧，本来平平常常的一件事儿，由他嘴里讲出来就会变得非常的精彩。他很有吸引力，走到哪儿都会有人围着他讲讲东说说西，他的幽默风趣给大家带来快乐，于是大家给他起了个雅号叫做殷大学问。殷大学问能演戏，能导戏，能翻译戏，包括到国外演出和文化交流工作，哪一项他都做得很拿手。这就讲到了殷大学问哈，和朱旭老爷子之间的一些故事，包括有些剧照讲到的是朱旭和殷若成在话剧叫《推销员之死》当中的同台演出。 对对对， 还有就是仁义建院40周年的时候，两位元老级的演员哈，领了一个叫元老杯。 对， 其实他们很有意思，就是酒友又是战友啊，同时也是同台并肩的这个伙伴。然后这个书当中也写到了说，殷若成很好客，每当节假日或是没有演出的日子，他家里准是宾朋满座，谈笑风生，饮茶喝酒，打桥牌，谈文学，谈演出。他喜欢打桥牌，而且打得很精明。他愿意和朱旭做一方，他们俩合作得很顺手，好像是心有灵犀。 信一点通似的，不管是输还是赢，战局结束之后总是大概做个总结，有时总结出的问题不一样，还能以和平共处的态度小小的争论一下，争论的也挺有情有理的。每当争个没完没了的时候，主妇吴世良就会出来拦住大家，他会半命令似的说，行了行了，别争论了，反正是该输的输了，该赢的赢了，洗手吃饭，肚子提意见了。对，其实挺有趣的啊，你会觉得他们的这个生活， 对对对， 其实这里边还写到了宋老师和朱旭老爷子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也发生过拌嘴的事情。 嗯，应该是经常的，好像按后来我听他们家人说，就是还是一般都是奶奶让的爷爷，说爷爷在家里就是上次都有一件事都传出去了，说奶奶一回家说闻到家里一股醋味，说到厨房一看说大风一刮把醋瓶子都刮倒了，然后看朱旭正躺在床上读剧本呢，说哎，说你为什么不去把醋瓶子扶一下呀、啊、朱旭说反正都已经倒了，呵呵，扶了他也已经倒了。 其实在这本书的第三篇章讲到了爱情这一章，里面也讲到了宋老师当时跟朱旭老爷子这种爱情哈、啊、一波三折。说当时其实宋老师一开始并没有答应朱旭老师。 对，一开始朱旭老师是他们之前是都在一起排戏啊什么的，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好像是就是朱旭老师就先跟宋老师提出来了，就是按宋老师的话说就是特别突然的就说我喜欢你，然后说宋老师说当时没有思想准备，然后当时是婉言谢绝了。 嗯， 谢绝之后说朱旭老师还是就是说他说你回去再想想吧，然后后来那个宋老师说回来想，他就觉得一呢他比朱旭老师年龄大，在那个时候传统观念里面呢，他又觉得要讲门当户对，他说他的艺龄好像也比朱旭老师要长，然后当时呢那个感觉就是怕家里有点不同意，所以呢就是他那时候也有点传统的思想，总觉得女孩要嫁一个就是比自己要强的一个那样的丈夫啊才更好一些，所以他一开始还是就是拒绝了朱旭老师，但是他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考，然后呢又感觉到朱旭老师这个人的为人太真诚了、然后太好了，所以他就冲破了自己这个传统的思想跟朱旭老师在一起的。 我在这儿也朗读一段哈，宋老师笔下写到的他跟朱旭老爷子这一段经历。第二天见面仍感尴尬，经过再三的思考，我认为我们并不合适，原因是我比他大两岁，艺龄也比他多几年，我比他成熟，他还是个单纯的小伙子，我们不易做夫妻。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来自中国旧传统的观念和女人的虚荣心，谁都想嫁给一个显赫的人物，我也不例外。在婚姻上我幻想着白马王子，50年代的时候我比他高一个级别，按照传统的观念，女人要嫁给比自己的学历级别都高的人，甚至于家庭的社会地位财富都要高于女方，要讲门当户对，否则就要受到亲朋好友的非议，父母的谴责，这是我当时不能接受他的最大障碍。处在情感和旧观念的矛盾中，我内心深处撞击得很激烈，久久不能决定。可是我们还经常在一起，朱旭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他呢什么都不再提了，我们仍旧是保持一定距离的好朋友。我看得出来他心里也很不平静，是惆怅，是苦闷。他本来是个爱玩的人，这以后一反常态，当假日大家出游的时候，他总一个人留在宿舍里，不是打扫卫生就是蒙头睡大觉，再不然就没完没了的洗衣服。这不像他平时的表现，很明显他的苦恼是我给造成的，我心里很觉不安。我觉得宋老师的文笔啊，最大的感觉是很平实，但是平实当中却透出一种情感在。 对对对、 你不会觉得他的平时是很平淡。 嗯，因为宋老师也是人艺很有名的编剧，对细节的把握啊什么，他虽然不是一个专业的作家，但是他对细节的把握，尤其他这本书浓缩了他对这个朱旭爷爷这个深厚的爱，表现得很明显，在字里行间。 其实每一位编辑 跟一本书的这种缘分应该说是妙不可言的，你会觉得共同成长过，是有生命的一种连结。 对对对，是的。我就是刚开始做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我是朱旭爷爷的影迷，特别喜欢他，所以我在看这个书里面的每一个章节，就是宋老师写的，就是都特别满足我的那个阅读欲。我说啊，原来朱旭爷爷就是啊是这样，就是克服了结巴呀。然后哦、啊，他对一个角色的揣摩的背后是有这样的故事啊，就是我都看得很过瘾。然后觉得包括后来他的这些所有照片也是我从那个朱旭爷爷家的那个大相册里面就是扫描整理的，就是整个过了一遍之后，哎，我就觉得就是像刚一丹说的，就觉得跟这本书觉得长在了一起。很多情感就觉得特别的理解他。我很遗憾就是没有见过宋凤仪老师，真的是有点遗憾，要不然我觉得我有很多话都想跟他说。 其实这里面也说到了朱旭老爷子的性格，他其实有些时候还是蛮倔的一个人哈。 对， 在这个少见的采访这一章当中就讲到了哈，说朱旭秉性倔强，天生来的犟脾气，初次和他合作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随和没有棱角的人，其实并非如此。 对，朱旭爷爷你跟他第一次接触你会觉得他乐呵呵的，然后一点脾气都没有，但从书里面你会知道，就是朱旭爷爷他本身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说就是如果真的是面对工作呀，或者是这些什么采访的事情，他这个里面就讲一个记者就因为完全没有做任何功课就去采访他，朱旭爷爷就生气了，然后就愣是一句话都没有说，把这个记者就给气走了。 所以在少见的采访这一个篇章的开篇，宋老师就说到了，他说他不愿意议论人家的是是非非，看到问题和缺点他更愿意当面提出来，甚至让人下不来台。有的朋友很敬重他，但也怕他的尖锐和坦率，他并不以为然，总是认为自己没有什么对不起人，只是坦诚相待而已。他是个爱憎分明的人，绝不牵强附会，也不愿意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只要是他愿意做的喜欢做的事，谁想拦也拦不住。排戏选择剧本也是如此，他不喜欢的剧本或是他认为还不成熟的剧本，他一概拒绝邀聘。对于那些不认真不负责的工作作风，他简直是无法容忍，他会当面抨击的。 其实他是一个很直的人，但是我觉得朱旭爷爷非常真诚，就是确实是有什么说什么，我问他什么很直接很直接。 好，那今天其实在节目的最后，我们特别找到了1988年朱旭老爷子所饰演的话剧《哗变》当中的一个片段，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老爷子当年在舞台上的那种风采。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诵读小站，我是一丹，再见。 你有没有看过马瑞克为你寄的这本健康情况日记？ 我当然看过这份精彩文件了，没错，我都看了。我这一辈子我还没见过这么处心积虑把谎言捏造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凑到一块儿的大杂烩。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也正想把这些事件经过的看法记录在案。 好，请你谈谈你的看法。 那好，你听清楚，我就先说这个草莓事件。整个事件的经过就是，我被人家整了，欺骗了，出卖了。干这种事的就是马瑞克上尉，再加上那位可爱的凯斯先生。结果呢，全船的人都反对我，我手下的军官没有一个人支持我。啊，就是这个草莓事件，太明显了嘛。明目张胆的搞阴谋，就是为了保护罪犯不受惩罚。马瑞克费尽心思要掩盖的那个小小的事实，那是我运用逻辑学的排他律无可辩驳的证明了有人手里头掌握了冰箱的钥匙。哎，可是照他说呢，草莓是炊事班吃的。我如果肯花这点功夫，我可以用几何学的定律向法庭证明根本不可能是他们吃的，这就跟那个淡水事件是一样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一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一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一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